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，我终于慌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 趁一切还来得及，低碳减排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，一首歌也有声音。 每一次听，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音乐可以没有国界，但是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。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，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，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？在小虎队解散之后，台湾的飞碟唱片推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青春少女组合，他们就叫做少女队。吴佩瑜，还有徐若瑄，还有王思涵，这是这个少女队的三个成员。他们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又解散，多年之后，有的成了购物专家，有的当了老师，而曾经最不起眼的徐若瑄却飞得最远，几起几落把女神的称号收入囊中。这是当年在少女队时期他们合作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一封旧情书》。

的心靠在我肩上，我的朋友，请不要彷徨，握紧双手，点燃所有希望。我和你从陌生到熟悉，忘掉那所有的灰暗过去，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，迎着风飞向那更高更远的地方。我和你从陌生到熟悉，忘掉那所有的灰暗过去，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，迎着风飞向 找到了一个家，青春不